赶了浮躁的夏天，这么旷野的夜，小黑暗住你的眼，我不曾怀疑自己，不曾想过有明天，你却从不停止给我你的妩媚，你的美在夜的黑。摩托车骑在城市的边缘飞，你轻轻搂着我，像个一句传世现在，彼此依偎着感觉，关于爱和永远，谁也不敢面对。电风扇不断转着圈，转至相爱的每天每一点，在我身边我拥有的一切，爱早就是我和你唯一的语言。你的美在夜的黑，山不断转着圈，黑暗中是谁的眼泪让风吹，总有一天越吹越远，回不来的时间越走越远，我真的不情愿。你早就是我拥有的一切，爱早就是我和你唯一。